This ain't enough, ain't it anyhow? To each his own. The garden needs sorting out. She curls her lips on the bough, and I don't know if I'm dead or not. see it in your eyes, you're disappointed. Cause I'm the foolish one that you anointed with your heart. I tore it apart. And girl, what a mess I made upon your innocence. And no woman in the world deserves this, but here I am asking you for one more chance. Can we fall one more time? Stop the tape and rewind. Oh, and if you walk away, I know I'll faint. Cause there is nobody else. It's gotta be you. Girl, I hear it in your voice and how it trembles. When you speak to me, I don't resemble who I was. You've almost had enough, and your 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And you're about to break from all you've heard. But don't be scared, I ain't going nowhere. I'll be here by your side. 您将收听到的是小鬼当家，与 Emma Frankie 一起在原版的世界里嗨玩英语。 在北京，它绵延573公里，不只是一处古迹； 在首都，它连接6个区县，不仅是一条纽带。 历史上，它身负重任，抵御强敌； 现如今，它传承文化，闻名世界。 它的名字叫长城。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高粱肥，大豆香，遍地黄金少宰羊。 推动长城文化带建设，传承历史，传播文化。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 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 北京外语广播。 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微风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惬意，狂风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恐惧。那今天梅雨涵同学给我们讲述的风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好，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欣赏91 Reading 英文阅读网梅雨涵同学给我们带来的中文朗诵，因为风的缘故。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大家好，我叫梅雨涵，我今年8岁半，我今天给大家朗诵一首诗，名字叫《因为风的缘故》。昨日我沿着河漫步到芦苇湾要喝水的地方，顺便请烟囱在天空为我写一封长长的信，潦是潦草了些，而我的心意则明亮如你窗前的烛光，稍有暧昧之处，是所难免，因为风的缘故。此信你能否看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务必在雏菊尚未凋零之前赶快发怒或者发笑，赶快从箱子里找出我那件薄衫子，赶快对镜梳你那又黑又柔的妩媚，然后以整生的爱点燃一盏灯。我是火，随时可能熄灭，因为风的缘故。 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你在朗诵、配音、演讲等方面有一定才艺的话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把作品呢发给我们，大家就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ES 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今年的青岛啤酒节开始了，那么同学们会问，我们的年龄还太小不能喝酒，这个活动啊跟我没关系。其实啊，青岛啤酒节中的喝啤酒只是活动的很小一个部分，因为活动中有很多大家感兴趣的内容。好，那么了解详细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大家在今年的青岛啤酒节能够品尝到啤酒，欣赏到表演，看博物馆，同时呢参观啤酒的生产线，以及呢其他的一些先进的高科技。 Beer 啊，这个毫无疑问哈，青岛啤酒节这个 Beer 是第一位的，之后呢是表演 A performance 演出 performance， 以及呢 A museum and production line。 后面这个词啊大家可能有些陌生，什么叫 production line？ 翻译成中文好像是生产线。哎，不错，就是说啤酒的生产线，大家能够亲眼目睹哈，这个啤酒呢从某一个地方慢慢的生产了出来，非常神奇的一个过程。 as well as 以及呢 advanced technologies 先进的一些技术哈， advanced technologies。 These are all parts of 青岛 International Beer Festival。青岛的啤酒节啊，不是简简单单的去喝啤酒，里面还有其他特别好玩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 performance 演出， museum 博物馆， production line 以及呢高科技。所以说呢，建议同学哈，如果有时间的话，跟父母呢去青岛去看一看。青岛的啤酒节啊，持续到今年的8月26号，为期38天，比往年都要长一些。 the annual event in 青岛，因为呢青岛的啤酒节啊每年都办一次啊，因此呢用了这 annual A-N-N-U-A-L 每年的每年一次的 annual event in 青岛 the largest of its kind in Asia will run until August 26th and the last 38 days this year， 今年呢持续38天 longer than in previous years。 今年的啤酒节啊有六个主要的地点，西海岸的新区和崂山都已经呢装饰一新，准备呢迎接游客。The ongoing festival 正在进行的 ongoing， 我们说 going on 表示正在进行 ，ongoing 啊表示目前的正在进行的一个活动一个项目。Ongoing festival has six major venues， 有六大主要的一个场地啊。这个 venue 我们讲过一个地点 around the coastal city。The venues in the city West Coast New Area and Laoshan District 两大区域哈，一个西海岸的新区和崂山区 have firstly spruced up to host visitors。 哎，后面有个词特别好玩哈，同学们记一下 spruced up。 哎，这表示说我们为了迎接一个事情呢去装扮一下，去把一个地方弄得特别的干净，叫做 spruce up。 它的拼写呢是 S-P-R-U-C-E S-P-R-U-C-E 后面加一个 up spruce up， 目的呢能够迎接客人 host visitors。 青岛西海岸的金沙滩啤酒城紧靠大海和沙滩，为活动同时呢又建了一些哈非常便利的设施。今年的活动使用了最先进的技术，比如说机器人、无人机、人脸识别和大数据。在那里供节日活动的面积呢已经达到了将近80多万平方米，是世界上最大的啤酒主题广场之一。 Close to beach and the sea， 沙滩和大海非常的近。 The Golden Beach Beer City in 青岛 West Coast New Area， 金沙滩 has built new facilities， 新的一些设施 and apply state-of-the-art technology。 后面有一个词组啊不难啊，但是呢非常实用非常好的哈，叫 state of art。 state S-T-A-T-E 表示一个状态， of 介词 the 哈表示定冠词， art 艺术， state of the art 表示说最先进的最新的意思。后面的一些高科技我们记一下， robots R-O-B-U-T 机器人， drone 哎，这个词呢同学们可能未必都会哈，叫做无人机啊，现在非常时髦啊 ，drone drone， 以及呢 face recognition 脸部识别啊 ，face recognition and big data 大数据。The festival there stretch across 800,000 square meters， 达到呢80多万平方米 ，making it one of world's largest beer theme square， 以啤酒为主题的这么一个广场哈、啊，后面加个 theme beer theme。我们说有很多比如说以娱乐以玩为主题音乐为主题的等等，那么说在 theme 前面加上这个名词哈，就表示这个区域它的主题是什么。那么在今年的开幕式上呢，青岛市市长哈正式的开启第一桶啤酒，随后呢是凤凰火舞表演，国外的舞蹈演员用手中的火配合他们的舞蹈动作。青岛 mayor officially 哈正式的 tap the festival first barrel，哎，开启了这个啤酒桶哈、啊，开启这个啤酒桶，我们不用 open 这个词，而用一个 tap T A P 啊，同学们记下来 T A P 这个词啊，跟这个喝酒哈、啊、有一定联系啊，同学们记下来 T A P tap first barrel B A R R E L 表示开启第一桶啤酒。During the opening ceremony at the Golden Beach Beer City, followed by performance.Phoenix Fair Dance Show 之后呢是非常刺激非常好玩的一个表演，它的名字叫做凤凰火舞表演 Phoenix Fair Dance Show， in which international dancer made their move with fire on hand， 国外请来的这些舞蹈演员用手中的火配合他们的舞蹈哈、啊、进行这个一些动作哈、啊、非常的刺激非常的好玩。有一个词 make their move， make move 表示说活动的意思，这里面这个 move 是一个名词， make move 同时伴随着什么一个状态， with fire on hand 手里面拿着火。 为期38天的啤酒节，每天啊都有舞蹈表演，同时还有国际音乐节、马戏表演和艺术游行，以及每天精彩的烟花和灯光表演。The performance daily event， 刚才讲到了这个凤凰火舞表演，是一个每天都有的一个表演节目 ，along with international music seasons， 同时还有国际音乐节 ，circus show 啊，马戏表演，这个 circus。C-I-R-C-U-S 表示马术哈、啊、马术 Circuit Show and Artistic Parade 艺术游行啊，后面这个 Parade P-A-R-A-D 啊，游行 As well as Splendid Fireworks 以及呢非常精彩的烟花和呢 Light Display Every Day 灯光表演。那么来自新区的活动负责人说呢，今年有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个啤酒的品牌提供了1300种啤酒。Organizer from the new area say that this year there are 200 beer brands from over 30 countries and regions that offer more than 1,300 type of beer。有几个词我们简单过一下哈，第一个呢讲到的是200 beer brand， 200个啤酒的品牌，这个 brand。From over 30 country 啊，30个国家和地区，然后它的这个种类呢超过了1300个啊， 1300 type of beer 啤酒的种类啊，这个 brand 和这个 type 是不一样的。那么今年活动的主题呢为上合啤酒节，活动的负责人说呢，希望这个节日呢能够加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的交流。本届啤酒节上有一个巨大的帐篷，提供了俄罗斯啤酒。同时啊，啤酒节还邀请了许多相关国家的艺术家来进行表演。This year's event is themed， 哎，又讲到这个词，主题啊 ，themed， SCO 哈、啊，上合哈、啊、，SCO Beer Festival。Organizer hope that the festival will enhance 加强后面跟的是 exchange 啊，加强他们的交流。加强他们的合作哈 ，will enhance exchange among SCO countries. The festival also featuring a vast tent， 一个大型的、巨大的一个帐篷啊。他们提供 offering Russian beers 啊，俄罗斯的啤酒。Organizer also invited many performers from related countries， 同时还邀请了相关国家的那些艺术家过来进行艺术表演。啊，那么 related country 表示相关的这些国家。那么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值得大家去看的这一个项目呢，现场呢出啤酒。今年的啤酒节还建了一个博物馆来提供呢跟这个节日相关的一些信息，比如说啤酒的历史和酿造的技术。同时啊，刚才我们讲到了一个迷你啤酒厂，给游客提供了生产线刚刚生产出来的新鲜啤酒。 A museum has been establishedTo provide information， 那么建了一个博物馆，用的是 establish， 非常正式的一个词啊。相关的信息呢，包括了 a beer history， 啊，啤酒的历史，以及呢这个 brewing technology， 以及酿酒的这个技术。记下了这个词 brew 表示酿造。后面更好玩 ，a mini brewery has been built。哎，后面有一个迷你的小的酒厂哈、啊，小的一个酒的生产线叫做 brewery。我们说这个 brew b r e w 是动词酿造，而后面这个 b r e w e r y 表示说呢，造酒的一个工厂啊。这 a mini brewery has been built to offer visitor fresh beer from the production line。哎，从这个生产线上可以品尝到新鲜的啤酒，叫 fresh beer。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Beer, a performance, a museum and production line, as well as advanced technologies, these are all part of Qingdao International Beer Festival. The annual event in Qingdao, the largest kind in Asia, will run until August 26 and last 38 days this year, longer than in previous years.The ongoing festival has 6 major venues around the coastal city. Venues in the city's West Coast New Area and Laoshan District has firstly spruced up to host visitors. Close to beach and sea, the Golden Beer City in Qingdao West Coast New Area has built new facilities and applied state-of-the-art technology such as robots, drone, face recognition, and big data. The festival there stretches across 800,000 square meters, making it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beer themed squares. Qingdao mayor officially tapped the first barrel during the opening ceremony at Golden Beach Beer City, followed by performance Phoenix Fire Dance Show, in which international dancer made their moves with a fire on hand. The performance is a daily event along with international music seasons, circus shows, and artistic parade, as well as splendid fireworks and a light display every day. Organizers from the new area say that this year there are 200 beer brands from over 30 countries and regions that offer more than 1,300 types of beer. This year's event is themed SCO Beer Festival. Organizers hope that the festival will enhance exchange amongst SCO countries. The festival is featuring a vast tent offering Russian beers. Organizers also invited many performers from related countries. A museum has been established to provide information such as on beer history and brewing technology. A mini brewery has been built to offer visitors fresh beer from the production line. 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 Eat My Dust, Henry Ford's First Race, 第二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Hannah.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Today we have a story all about a man who built some of the first cars. Do you want to know more about the car? If you're ready then, 3, 2, 1, let's go! The title of today's story is Eat My Dust, Henry Ford's First Race. The two cars raced side by side. Up ahead lay the first curve. Winton was a pro. He knew how to drive around the bend without slowing down. Henry did not. He had to cut the engine. Then he made a slow, wide turn.Lean out, shouted Henry. Spider stood on the running board. He leaned out. Henry took the curb. Spider's weight kept the racer from tipping over. Winton was ahead. Henry stepped on the gas. He sped down the track. His car caught up with Winton. The cars raced around the track five more times. The racers were on their last lap. The finish line was in sight. Suddenly, black smoke covered the track. Henry could not see. Was his car in trouble? Was the engine overheating? Was the race to build his dream car over? What do you think? No.Winton's car was in trouble. It was burning oil. Suddenly, the engine stalled. Winton's car rolled to a stop. Henry